你也可少年的新娘娘， 少年了， 糊涂郎的新娘娘，还会得憋屈个啦？ 还会遇上欧毛病？ 我屋口是吃脚、 扎水、 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啊，啥么子？哦，糊涂郎的高斯也不会得憋屈个。丁丁恶意么？身后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拿块方巾贴开来，跟到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得像粪皮。恶意欺负是我凶，越想越生气，门啊分进来，谁戳到自家个眉头？一个赶走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边风。这十根头发九根皮，丈夫终于没人气。我等些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没才讲我难看，你那口口，我这面孔憋着你还是难看。这些三姑娘生个漂亮么？谁了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该打，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骂了，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花人，离避难道出门，说得今朝赴阴性，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勾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二，说那个叫行头，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亲，是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三姑娘喷了谁那个老女性啊，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落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谁不太出，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顾啥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对神的嘛，不行。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忙上头么接天？你说的啊，大不够了嘿，没办法，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进比土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般。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要看你面孔嘛，热过去呢。嘿嘿，搿个人呐、啊， 你没上到二些后阳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可没可的背影一样滚，因此日子两根线手什么盯了破镜的背影来看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行的是哪个叫？哎呀，身份里面方巾贴脱，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官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叫？哦，对子，刚刚贴脱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破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当时我惹了苦力不起玩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面哎呀自个夫妻子呀破少个内为定呢快点不走起惹了破镜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上的一上一刀所以把出来的目光盯了上帝惹了心女主分君千万别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说你铺进来行个斧头让行子不加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没拿扣得进你要爱心盯了我的可没拿扣得进你们分扣进斧头让他扣在了清清上上中当时高兴哪扣个以为一颗嘛杀家哪颗标志漂亮扣这个斧头狼啪碎啪家射圣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铺进你看看一下飞动线口这口气死靠上门进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杀气靠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都无限度啊但是光是怕水怕这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待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得先不出来没准啊弄水是斧头不了呀 这被踢你的水生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杀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当时一杀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们去靠你办好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龙给高我也能来办好你了嘿我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是讲标准，是讲漂亮是，侬西雅服为特呢给。 哎呀，搿句我听不懂着哇！ 我一不是呼吸了特呢，我讲没办法呀，我不特呢是要去吃苦死给。 那是更高像外国人子，真记得。 别废话，我来讲拨你听喏。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奴上他门。长大见我在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郎，阿是奶粉特高些，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小屋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八堂做不清位置也动地，我穷不够，特不起翻，干嘛这个？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女娃，你家女动地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小生意，风吃一把娱乐礼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这边那份，赚到我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三张份，女娃份份还是份？你是个再份，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苦死啊！吃故事， 说个代名词。 老混， 哎呀，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进到判决里判把你，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判决里非要他吃故事，我这他。我不认亲，与谁名？送过举杯金阳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 这个一番我们忽然明白着，张道为的啥是讲逼高结婚，立个个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实实实关着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撇开为的，你心为不满，所以我们搞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够听进我内会里去。你非可妇女嘛，刚给，本来你两家的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非伤心得给，你非过啥？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妇女嘛，你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夫交个一两银子，随时讲报报财报光个财。这个话我讲出来，挂得饭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十两许多银子，亲啊走着，大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花弟，你现在肯放我白？花弟嘴，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办不脱个。对，花了外周身来，谁搭在门首浪向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哪里去？ 个罗大姐哪里问我母娘事？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吧？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吧的了。哦， 你养娘儿子是一个咋？哎呦，我说的作孽的，这不是干什么？在亲家屋里去待过待过。 我的呀， 你堕落亲啊！哎呦，我可不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蹬他两 下。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出，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口，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坏呀，坏不脱完。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南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爸。你既然唔把南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啊，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国帐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粱上去忙忙，手笔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为他们。你寻那与其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觉几乎会吐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娃子。实在没的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浪像善于个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个他一直死下去，不是一个斗士级。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长大我晓得我个情况，所以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摆了我问题只有两条路：要么嫁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租的地不往伊套套，回出去不牛个，嫁不糊涂了。得里毛毛脏气么？实在不脏气。那么你面孔难看之嘛，人傻多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你人二些子嘛，面孔丁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世的了，今有个人家哪个家？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办上，糊涂浪啥个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要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伯，你搿只戏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水怕着死。你认为温床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一个不理嘛，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面匀称个。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致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对，真定搞不理。一个告白，你们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周年的吧，一周。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是日本人个走啊！不过再想，日本人只有三郎、四郎，没大郎个，搿是我比日本人还吃高了还。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了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非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一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举还打三个家？ 看看感觉一下美哈，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高的道德路达是路达是个，又打了， 我个大嫂啊，我咋这？大浪众卿得势杰作，请听我一个节目。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三个是刚刚哪门人啊？唱几句唱的。张家的楼。 不再流发 臣给下罪在 公王啊，这是 苏红。 对哇。 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来到搿个四处胡同三号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碰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头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块游大的，还三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翻身就拧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珠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他，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喂，看见搿位范先生，加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里头杀一亮，但是可惜，昨天搿个招呼太短，哪只有两个字？实在范家子啊！格来那不动，个招呼一直抖，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请你光， 不是不是我请。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不是？来来来，哎呀，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回屋里坐下。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左右，两只白木凳子。哦哟，这样多只床，可是东阁，北方人叫炕，这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啊，听您的口音， 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哥，明白到。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侪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同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地看的，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仅供于我们免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等你个打的嘛，你个擦皮了不擦皮，他留一 点。你妈妈在东地啥个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想来是你屋里向养的鱼，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反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蛮光爽，一旦打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不要下脚的。不是，那个。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水一得，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凡人请喝下。 凡家是个杯茶你敢吃的？上天连个个杯子浪向坑一激活又激活。不不不，我只不过 奉喜对手阿宋忙忙，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樊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他之后，当着那樊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长盘滚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算放心。过来的，待喝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这个谁是？啊，多谢了。大，茶杯端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我胖子坐一路饭吃，俺在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去劲。好了，第一把我先上，我离该同的定心的，饭等了该的太大，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照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啥结果？阿叔拉黑么一边的太。等到一旦追脱了，只顾上一个人受伤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着来办事上访，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很，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让你的鼻子塞？ 可万家是好让人怨。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过一句闲话才问不出？哎，少卿们，你看，台子浪向有枚金子，金子阁浪向插着一张三寸男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就是门里搿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嗯。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得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啊，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外国人当年拍的。那么菲尔叔叔，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啊是，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照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搿两年就不晓得，好个照片侪是好棒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那个。喂喂喂，你把裤衩打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黑裤马步，你把裤脱了得。 哎，阿哥说，高兴辰光搿个人帮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说。受伤回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辰光了，姑娘们这个袜子胖打开来，是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嘞，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歧，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跑外面头下来跑，跑出去，门里晃一下子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吃葱白粽。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12点半，要紧力气。不，我要回家。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出5块洋钿，让我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瓜儿袋袋。 蓝色的裤襟上5块的廿五支线，叫我弹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妈那是得奶奶的，但是该子反向的中国一点走不成，但是不一样不少爱心的把那个小猪的抗特不离多娘个母亲跟他弄翻的来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小些狂五块的拍起来忙着报纸我的一抗，那范先生又要走了。 不 他又要走了，不好那奉献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脸呀。 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吗？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少不送我与你的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可好？说你知道听一出大肚不一块洋的金子一分5块，而是你的5块呀、是不是各位姑娘有一个谁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位先生也去子，我真的真应该为送的少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向一边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可见自个张照片没得私下上去。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完成在世上好汉，但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高的一切气氛已经过来了。照片拆开，拿张旧报纸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根本的哈要靠海个，要开后窗个，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往这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刀刀比星星，哪板子搬一搬，喊么人像，坐自己在那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范家玉门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陈公身上定还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戏里向只生字板，哎呀，不一样啥？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收拾个回家事。过些辰光听见背后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浪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心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都屋里头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 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哪会认得你个呢？这么说，两包让我看看吧。哒，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电话， 这个电话刚是跟阿弟不是民用的。